大踏练习，操卷有意，日夜练背默，背默测验就嚟周末战和。错错错，要锻炼锻炼，到底该有愤怒。我放学去学外，不再躁动。去美化教育，教育这个态度，每次为了对付考试就错。你别辩驳，怪兽很出错。为入学日学夜学偏学大人鄙视对望，越背默越静默，理想各方日夜做练习，练习中做敌人发梦碰撞，错错错，答错就要爆。 这首来自杨千嬅的《摇滚之母》，改编自2004年黄贯中为刘德华写的《马龙白兰度》。不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新填词、全新编曲，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在全球榜上首周第11名，本周更是下滑到了第15名。接下来这首歌，陈立农带来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解码游戏》啊，虽然通过人气真人秀《偶像练习生》是以亚军身份带来一波强势流量，而且这首歌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马来西亚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不过呢，在全球榜上榜4周以来，除了首周拿下第8名之外，已经连续3个星期位列在第14位。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剥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境界，王牌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在第十三名的位置。我们看到了本周全球榜的最大降幅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容祖儿《心之科学》。上周还是位列三甲，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本周下降了多达十个榜位。尽管呢，黄伟文给了这样一首歌脑洞大开的歌词，有着宇宙感十足的这样一种歌词表述，有着爱情不要太理性的感触，但仍然不能挽救这首《心之科学》迅速下滑的成绩。本周第十二位，这首歌在上周进榜，首周获得第九名，本周下滑了三个榜位。薛之谦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这样一首苦情作品，字里行间也可以体会到这应该有着他自己情感经历的融入。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疑心参半，却无比期待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质浓繁，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最实极清楚。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堪可，自我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地会悲，从来还在一起，自信不必相信真心到完美，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真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什么？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吗？自我都。 歌坛的大热作品可以说是香港两大顶尖词人的决斗了，黄伟文和林夕都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词作，比如之前的《心之科学》，还有这首林夕作词李信妮的《自我感觉还好》。这首歌上周排在第6位，本周来到第11名。接下来第10名的位置，我们听到的是第936期第一首亮相上榜新歌。这首歌呢，不仅在全球榜上新鲜上榜，而且在全球推荐方面也重新成为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来自于有长进《昨日晴空》。 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唱

是上周的冠军曲目，本周第九名，李荣浩《王牌冤家》。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金凯瑞主演的同名电影，表达的也是和电影相似的主题，两个人尽管相爱相杀，却又是彼此不可分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期榜单唯一的一首回榜歌曲，同时在上榜时间也累积到了两位数，以十周榜龄回到榜上的同时，也成为本周的恒星歌，最好成绩第五名，本周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回榜，就是这样一首汪峰《时代的标记》。 桥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须，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随着你的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更是还给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洒满痛彻的脚印，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生而平凡。 心碎中人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 这首珠联璧合的男女生对唱，来自张杰、张碧晨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演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本周成绩没有变化，依然是位列第七名。那这首歌在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上也取得过冠军的好成绩。下面这位歌手，他的上一首单曲也曾经在中歌榜夺冠，而且这首新歌也是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从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到今年的偶像练习生，两档高流量综艺推广，这样一首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小鬼的 Unicorn， 上周是以第五名的成绩进榜，本周下滑一个榜位来到第六名。在下个小时，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第936期的榜单情况、 Top 5排名、离榜歌还有全球推荐歌，我们稍后见。 MG那 Unicorn 神秘的彩色小舞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子换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战完没注意 ，Purple Magic 得注意，寻找他出现足迹，治愈你心灵的能力。Good Daddy tell me， 他让我不要在意，他说没打算告诉我，其实不想伤害你。任

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到天明天明都在歌谣。 第14位，陈立农《解码游戏》。 给梦永远的起点。 第13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帮我你。 第12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11位，金丽，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卑，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10位，刘长静，昨日清空。 好像你在起风的眼里。 第9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8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牵着的生命在飞。 第7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6位，小鬼， Unicorn。 第5位，莫文蔚，绝。第4位，谢安琪，人气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 第3位，李健，懂得。 我那亲爱的朋友。 第2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耿化。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第936期榜单的情况。那这一时段呢，首先带来是第2首上榜新歌，全新上榜排在第5名，来自莫文蔚，《绝》。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得很结实。也吻过喉结，转过你也，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边走边砸雪，春花和秋叶，美好。 Yeah.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是一名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评奖工作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划，8月11号各奖项评委会进行最后一轮投票，最终产生了7个奖项，共34部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导向鲜明突出，现实题材显著增多。据介绍，本届获奖作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丰富多彩的现实题材作品比往届有明显增加。其次，题材内容多样，形式手段丰富，在题材、主题、风格上勇于探索创新。获奖作品对脱贫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关系、人民群众丰富的情感世界、城乡人群生存状态等多种层次的命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表达。反映领袖与作家真挚情谊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获得报告文学奖。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成为首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小说作品。赫拉斯诗全集为李永义从拉丁文直接译出，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些都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学不断创新突破的成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跨。那这个时段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第936期榜单的李榜歌。除了上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拥有6周榜龄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之外，其他3首都只是在榜偶尔露出峥嵘便黯然离榜。首先这首歌在榜上停留2周，成绩都是第13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发现了新的自己，今天已晨曦，被爱恨打扰过的心，感触变透明，因为我已经看清楚昨天。

周笔畅这首《无人岛》最早收录在12年前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Jane Chung、孔令奇、崔维凯一起打造，在当年很潮流的曲风，而在今年的第十张个人专辑《Rename》的重命名当中，这首《无人岛》改编成了时下潮流先锋的电子风格，并作为专辑的第一主打。李榜哥听完之后，我们就来关注本周的全球推荐歌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 Jam 邓紫棋倒数，今年是邓紫棋出道十周年，为此推出了音乐童话三部曲的系列 EP， 这首倒数是系列序章另一个童话的开篇主打。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别惹你。 为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演唱的这首主题曲《贪恋》继续成为本周我们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这也是最早在华谊时期就有过台前幕后合作的文雅在十年之后二人的再度携手。在广东方面的推荐歌也是继续属于王子健的这首《一起长大》。这位更偏向于本地的音乐市场的歌手呢，也是过去十多年当中起起落落，今年重新复出，并在广州举行了自己的音乐会。 穿生活让我们都疲惫，别介意每次终约不成的聚会，所谓的成长啊，是不是要懂得孤单，到什么时候我们再喝一杯，谁不曾有过那些小小误会，正因为你是我好朋友，所以没所谓，回想放肆无比那个自己有一点后悔，如果忘了最初的简单，你会不会陪我找回，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走在现实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步伐，至少可与你不顾形象地说一些春话。 这是来自于王子健的《一起长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早上十点继续和你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再会。 是的好朋友是否更重要，就算爱情工作那些成功不一定得到，希望你还记得有些人曾经陪你大哭大笑，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就在现实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步伐，至少可与你不顾形象地说一些春话。